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蹄出去找凉快。铺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一组影视方面的消息。8月17号，电影《大轰炸》将在国内公映。影片主演包括刘烨、布鲁斯·威利斯、宋承宪、陈伟霆、范伟、马苏等人。电影讲述了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中发生的故事。由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钱嘉乐、林晓峰五兄弟主演的最新影片《黄金兄弟》定档9月21号上映。刚刚获得今年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日本电影《小偷家族》将于下月3号在国内公映。《小偷家族》的故事围绕着一个拼凑的家庭展开，六个毫无血缘关系的社会边缘人组成了一个家庭。他们没有光鲜的工作，没有可口的食物，没有豪华的房子。为了生活下去，他们以偷窃的方式补贴家用。但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他们不止偷来了维持生存的食物，还偷来了彼此最珍贵的亲情与爱。动作冒险影片《巨齿鲨》将于下月10号进行全球首映。近日，影片发布了鲨场对决版海报。海报上，几乎占据1/2画面的巨齿鲨张开深渊巨口，让人不寒而栗。根据百老汇经典音乐剧改编的电影《妈妈咪呀2》将于下月3号上映。这一次，第一部的原班人马将集体回归。片中舞台剧的改编会以瑞典著名乐队 ABBA 的歌曲为基础，续篇围绕索菲和她的妈妈多娜年轻时的爱情故事展开。电视剧《爱情进化论》即将于8月2号在东方卫视开播。这部剧讲述了以朋友身份互相陪伴10多年的艾若曼与路飞，在经历了一次次情感的历练后，逐渐懂得了爱情和友情的真正含义，最终实现自我成长，寻找到真爱的故事。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欢迎的美国电视剧《权力的游戏》最后一季将在明年上半年回归。 HBO 电视网总裁凯西·布洛伊斯透露，《权力的游戏》系列前传将在明年开拍，这比之前预计的时间有所推迟。前传的故事发生在《权力游戏》几千年之前，讲述的是维斯特洛历史上人类第一次与可怕的异鬼作战的故事。由瑞典科幻剧《真实的人类》改编的中国版电视剧《完美心机人》近日在上海开拍，由马天宇和戚薇领衔主演。新版的故事背景设定在2035年，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叙事将依照英语剧集展开，继续探索人类与技术之间关系的瞬息万变。跨越半个世纪，拥有上千种不同版本演绎的《星际迷航》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长寿的科幻系列。《星际迷航：发现号》电视剧的第二季将于明年1月回归。这一季讲述了联邦克林贡战役中联邦星舰发现号的船员们探索神秘世界的故事。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朋友们中午好，现在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为33度左右，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应减少户外活动时间，注意防暑降温。午后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请注意防范。另外，本市目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市民朋友尽量不要前往山区及浅山区游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渐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还是继续说电影。 有一部电影哈，《邪不压正》上映应该是16天了，票房呢也是接近6亿啊。这个姜文的这一部作品，我们此前跟大家已经是几次提到了，今天周末版呀，我们一定要再说一说。 从历史的角度说一说。 就是姜文的这个票房，你按说6亿在今天的电影市场呢，当然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了啊，但是也未必就称为爆款。你比如说这个前两天的这个超时空同居是吧，人家雷佳音啊，这个佟丽娅两个人的这么一个小清新的啊，这个新导演的新作啊，这成绩都远远高于这个6亿的票房。那为什么要说姜文导演的这个电影呢？那就是因为他所带来的话题，所带来的这种热议啊，远远是大于票房的价值。 有人提到说姜文导演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够引来这么多的大家的这种议论啊，一方面是因为他作品当中风格，另外一方面我们得说到前头啊，说他作品少啊，他少呢让你等的时间长。怎么个长法呢？有人给算了笔账啊，说24年以来啊，我们得追溯到24年以前啊，24年以来他拍了几部电影呢？一共六部 ， 如果你要平均一下的话，是四年一部，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啊。他有一些作品呢，可能大家是比较熟悉的，但后面我们知道叫民国这个三部曲啊，现在是终章。那也有一些作品呢，它是关于很个人化的，或者说它很是一种特殊时期的呈现。对不对？有我们看到抗战题材的有过，对吧？ 对， 我们看到反映某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也有过。 那么这民国三部曲的最终章《邪不压正》呢，虽然这个被纳入到民国三部曲，但其实呢它是从这个电影的风格上来讲，人家叫很姜文啊，是这么说的。既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中荷尔蒙喷薄的少年成长，对吧？也有太阳照常升起当中恣意挥洒的那种梦境，有让子弹飞中孔武彪悍的这个动作的快感，也有一步之遥当中飞扬浪漫的爱情， 对，有迷茫，也有那个快意恩仇， 所以说这种好看的、精致的、写意的、浪漫的姜文式的啊，这都是电影的优点。但是也有人说呀，就是过于情绪饱满的，线索凌乱的啊，人物也比较单薄的啊，这样的很姜文式的特点也在这部《邪不压正》当中 暴露出来了， 暴露出来了啊。所以就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啊。究竟这电影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我们还是先来听一听《邪不压正》的预告片。 15年前，朱庆龙拿枪打死我师父。根本拿刀砍死我师娘和师姐， 你不该在这儿， 我一定要把他们俩弄在一起。 怎么杀了我师父一家，我是怎么杀了他们的。 你要记住，你是协和医院妇产科的美国医生李天元，他不存在了。 我看见你第一眼我就知道你是我要找的人，你天赐大恨，是个好苗子。 你干嘛要让他回来杀人？ 不是让他回来杀人，有人替他杀人。 认识吗？北平第一裁缝关巧红。 果然不只是个裁缝， 你也不只是个大夫。复仇不需要让别人相信。 跟着走。 一个人，一把枪，足以。 等了15年了，就为了这一天。 北平第一裁缝，你可不可以也帮我做件衣服？ 好啊，什么样呢？ 很简单，就穿了以后看不见我。 好，刚刚听了一下邪不压正的预告片啊，其实电影上映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也不怕剧透了，对吧？ 对， 这个故事呢也不复杂啊，从这个大的故事主线上来讲呢，基本上吧，从就别说人物线了，从这个事件的线索来看，无非就是两条啊，一条线就是彭于晏的这个演的这个人啊，主观的这么一条线索就是要报仇啊，为师父报仇。那么另外一条暗线，也就是姜文所引领的这个线索，就是呢他要让这个彭于晏啊回到中国完成这么一个任务啊，只不过这个任务和彭于晏的这个主观的这个线索两条明暗之间交接的呀，就是不是那么的清晰， 或者说不是那么传统吧。 哎，对对对对对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它的主要的线索恰恰在电影的进行当中呢，就是被人逐渐所淡忘啊。你会从这个彭于晏的身上看到了一个明明有着那么强烈愿望的要报仇的这么一个人啊，真正到了这个北平之后却展开了像阳光灿烂日子当中那样的啊，一个少年成长的一个过程啊。于是他就遭遇了两个女人，是吧？哎，也展开了这样一段故事啊。那要说起这个姜文导演的风格呢，其实刚才咱说了，让子弹飞当中的，哎，他这种特别快节奏的啊，就是人物之间的这种对话，给人很大的信息量，而且这个对话当中呢也总能够让人感受到就是它那种调性，这种调性是似乎是内容特别的丰富，但是其实你看完之后有点云里雾里，是吧？好像有人说就是好像喝酒一样啊，有点晕晕乎乎的感觉， 符号化的东西比较多。另外呢，你刚才说的这一点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总结啊，他经常使用的时候话赶话。 哎，对，这种剪辑方式其实在这个让子弹飞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哈。不过我真是要说一点，我觉得啊，从故事讲述的这个逻辑性还有它这个铺陈的这个效果来看，我觉得让子弹飞呢要高出邪不压正一筹。 哎，这个我得说一句，这又是你的编剧基因在发挥作用。 就是至少说你这话展话呢能让人很清晰明白你这个故事的进程是怎样的。 对 啊， 或者他说他用这对话部分他可以推导出某一种东西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吧，给大家这个甄选了一段啊，就是让子弹飞当中啊开头这一点啊，就是他劫了这个火车之后啊，怎么样啊审问这个葛优啊，就是这一段啊，然后呢他就明确了自己要到鹅城上任去捞钱啊，这一段就是典型的姜文式的话展话的风格啊，我们来听一听。 钱藏在哪儿了？说出来。闹钟响着钱说不出来，闹着搬家。哭也算时间哦。 有什么就说什么嘛。 这位夫人，你是谁？ 我就是县长夫人啊。 失敬，失敬。那你就是县太爷。 有钱！我跟县长进城上任，县长淹死了，现在没有，上任就有，上任就有钱，上任就有。 再给你一圈，顺着买官往下说， 有20万。 钱呢？ 买官了。 买官干什么？ 赚钱。 能赚多少？ 一倍。 多长时间？ 一年。 我他妈要等你一年。 半年，手气好，一个月也行。 县长淹死了，谁去上任？ 我。 你是谁？ 师爷。 你他妈一个师爷敢冒充县长？ 没人认识县长长什么模样。 你干过几次？ 一年两次。 干过几年？ 8年。 8×8=64，你挣过640万。 他县长挣过640万，我不是师爷吗？我就挣个零头。 没失过手？ 不动手，拼的是脑子不流血。 你这次去哪儿上任？ 鹅城。 火车被劫，你这人淹死了，怎么交代？ 车是我买的，人是我雇的，没人追查。 嗯， 没有人追查。别追，千万别追！规矩我懂，看着你的脸我就活不成。你把我放了，我上任鹅城，挣了钱都给你。 弟兄们，劫匪到，一分钱都没捞着，不合适吧？ 不合适。 你看了我一眼，小命就丢了，也不合适吧？ 更不合适。 你那些淹死的兄弟，借我用用。 用，他们欺男霸女，死有余辜。不是，这死了有什么用啊？ 死人有时候比活人有用。师爷，睁开眼看我一眼。 不， 看一眼。 不， 就看一眼。 不。 师爷贵姓？ 免贵。 姓他妈什么？ 姓汤。 汤师爷，我当县长，你继续当我的师爷，咱们鹅城走一趟。夫人，要不要走一趟？ 走就走嘛。 嘿嘿，弟兄们，上任了，鹅城 上。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4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4点有戏。 4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4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4点有戏。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好，刚才我们听了一段经典的话展话啊。 哎，让子弹飞应该是一个比较具有这个姜文台词风格集大成的一部作品。 哎， 因为他们说啊，在姜文其他电影里面，你听到这个台词密度并没有让子弹飞里面这么密集。 嗯，而且他也是分段的啊，他老那么密集谁也受不了。 哎呀，反正看着让子弹飞的时候确实是喘气儿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 因为还有一点就是让子弹飞的他的情节的这个逻辑性非常的严密、 嗯、 啊，所以就是你如果落掉一点你就是完全不明白了。 对。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在邪不压正当中啊，就这个姜文同志呢他有所收敛啊，就是你看他这个主线的故事进程没有那么的紧密啊、 嗯、 他有一段时间啊他是这个飞扬个性的是吧，他是展现风景的哎，他把主线的节奏放慢了啊，反而这样很多人觉得不满意了， 不适应 啊。您是比如说我是吧， 嗨、 哎、其实这个让子弹飞我觉得啊比邪不压正还要更突出的一点就是什么呢，配角的性格也太突出了，而且这个戏份也十足、 嗯、 啊。你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段就完全是这个配角在演绎啊，当然这配角也都是大牌了，就是陈坤嘛、 嗯、 姜武嘛、 嗯、 是吧，哎，他们这个作为黄四郎的这个手下设了一条计策啊，将这个姜文演的这个人啊，他的这个最亲信的其实是干儿子啊，把他就给陷害其中啊， 就是砍掉他的左膀右臂。 哎，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一段。 六爷，你吃了2碗粉，只给了1碗钱。 放屁！我就吃了1碗的粉，给了他1碗的钱。 他吃了几碗？ 2碗。不可能！ 六爷是县长的儿子， 怎么能欠你的粉钱呢？ 就是吃了2碗，只给了1碗的钱。 县长要给我们鹅城一个公平。 好，我今天讨的就是一个公平。 问谁讨？问县长儿子。为什么？他吃了2碗粉，只给1碗的钱， 这就叫做不公平。 既然县长儿子带头不公平，那县长说的话就是个屁。 我一把。 哎，六爷，我六爷是县长的儿子，怎么会欠他的风险呢？你亲眼看见了？ 嘿，你吃里扒外的东西，怎么着？屁股不疼啊？ 今儿不聊屁股的事儿，就聊凉粉，一碗就是一碗，两碗就是两碗，不能喊我六爷，汉子，佩服。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我今天就吃了一碗凉粉。 你给了一碗的钱，吃了两碗粉，你没钱是吧？我帮你给。 不行了，多少碗我都付得起，但是吃一碗的粉就给一碗的钱。 这么多钱，他吃了多少碗粉呢？你早说不就得了吗？他要很公平。 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告诉我，你是老实人吗？ 不是。 那你就说实话，我到底吃了几碗粉？你告诉他。 你说不说？ 拿枪吓唬一可怜的卖凉粉的，有枪是吧？谁没有枪啊？孙守义，大声说，他吃了几碗。守义，在座所有的乡亲都会为你和你家里人做主，大声说，几碗？ 两碗。 一个恶人。 哦， 比饿是吧？我他妈比你还饿。都看好了啊，今儿我肚子里要两碗粉，我白死。 你要是肚子里只有一碗粉，我死。 要是有两碗粉，我赔六爷一千多。 凉粉呢？太浅了，我看不见。 六爷佩服。 凉粉在肠子里，你得横着拉一下才能让我看得见。 六爷，让大家看看是一碗还是两碗。啊啊，六爷，碗是不是只有一碗？是不是只有一碗？是不是 给你了？ 我知道你只吃了一碗，你上当了。 不能杀，不能放。 为什么不能杀？说不出说法来，我把你一起杀了。杀了他， 六子白死。 我没有杀他。 六子 他自己捅自己的，我们叫打赌。 他输了， 我想崩了他。 大哥， 你让我一枪崩了他。 你不敢杀我，你不能杀我。 王三就想看你这样一脸的败相，杀了他就是谁不杀还能赢？放人！杀人诛心！杀人诛心！ 师爷说的。 放人！ 好，张程，我们又听了一段啊，完全是《让子弹飞》当中配角的这段戏，也是 老六死了， 哎，喘不过气儿了呀，是吧？非常精彩哈，哎，那这个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去电影院看《邪不压正》？也欢迎您呢再次跟我们赞赏或者是吐槽啊，哎，这部电影啊。 好， 看来这个姜文导演的电影啊，如就是很姜文的风格，它就会引起大家的讨论，啊，这恐怕也是现在我们对于好电影的一个标准。 对，这本来也说明了姜文导演他在电影方面的成功哈。 嗯，好，那一会儿下半段呢，我们继续跟大家通过啊对邪不压正电影的这种品评，再来回顾一下姜文导演的其他电影。上半段最后我们来听一听王菲为电影邪不压正演唱的推广曲偶遇，咱们一会儿见。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哈高速进京方向火线到何各庄路段受交通流量大的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前去登山。今天本市气温较高，日照较强，比较有利于臭氧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到4级。今天本市最高气温33度左右，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天气比较闷热。光照今天是比较强的，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我们继续来说说姜文导演的作品。从邪不压正开始说起啊，其实你刚才提到一点，说他的这个风格的确立，你要是很多朋友啊这个观点不一样，有些人说呢风格确立早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那已经确立了，但有人讲啊这个民国三部曲啊它确确实实还是更有姜文的那种就是张力的体现。 嗯，有人说姜文导演的电影呢始终是在这个左右摇摆，摇摆在哪儿呢？摇摆在于自己的品号和内心， 嗯， 以及对市场的妥协啊。比如说这个让子弹飞就是非常靠近市场的啊，也就是说呢对于大众审美的心理他有了一个更多的这个倾向啊， 嗯， 就是希望讲一个哎大家都比较能够确认明白的这样一个故事， 喜闻乐见的， 哎对对对啊，就是大众能够比较容易接受吧。 嗯， 然后到了一步之遥呢就 坏了， 哎就特别倾向于他内心的，就是怎么说，就是导演任性吧。 开始是一个枣是吧，这回是一巴掌。 确实啊，这个一步之遥呢从开头我就有点懵啊，当然了开头还是很明确的能感受到学习教父的那种感觉啊， 特别像， 太像了。首先大家从这个道具上还捧了个兔子是吧，不是不注意以为要变魔术呢啊。西服革履，大背头，啊，还用自己的这个无名指的指甲去挠自己的头， 哎呀呀呀， 特别像，像不像教父啊？然后也是那个样子，说你不用敬语，你跟我说话用了15个你，你不说您，哎呀，种种都感觉到特别像教父啊。那整个的这个故事呢？反正我感觉跟后边的这个情节也没多大联系， 哎， 是吧？ 这就是人家说致敬的这个段落桥段是否有生硬之嫌。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特别特别长的这个开头啊，来自电影《一步之遥》。 To be or not to be， 这么着还是那么着，这是莎士比亚的问题啊。等我们离开北京到了上海， To be or not to be 又变成了大家伙的问题了。冒险家的乐园吗？你像我这么个好人，可以这么着也可以那么着，这 To be or not to be 什么时候它又变成了我自个儿的问题了呢？咱们这故事啊得从武大帅的公子武七讲起，他遇见了个顶大的麻烦找我帮忙，哎，我还真给他帮成了。那么我是谁呀？马走日便是在下。 我热爱上海，上海让我成了我，我爸成了我爸，我家成了我家，但是这一次我却让上海丢了脸。10天前，我心爱的葛氏李宁小姐从意大利飞来，她刚下飞机就跟我说， 他要吃全上海最有名的王婆刀鱼面，我说吃。我清空了街道，包下餐厅，我亲手把面端到他的面前，他并没有吃。他问我王婆呢，我说走了。他起身就走到街上，他问我这街上的人呢，我说全轰走了。他很生气，他用手指着我的鼻子恶狠狠地说，小子，我武器，我让一个意大利娘们骂我是小特喽。第二天我冲到机场，拦下葛氏李尼小姐的私人飞机，我拔出手枪面对她的保镖，我说你给我滚开，滚。冲上飞机，我说小姐，面来了，王婆也来了。她没有理我，他走到王婆面前，捧起王婆的脸，他端起面问我，郭气呢？我什么？郭德气。我根本不懂他说什么，什么叫郭气？他转脸问王婆，这么好的面是不是应该有郭气？王婆点点头，他接着对我说，我的飞机前面是厨房，这里是餐桌，从厨房到餐桌正好5米，面端上来在这5米里头才有锅气。武七少爷，你是中国人还是大帅的儿子，居然不知道什么叫锅气？永别了，忘掉罗马假日，忘掉葛氏里尼，因为我已经把你忘记了，你是一个 new money。 说完他就飞走了，他飞去了东京，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就像一个傻子一样站在那儿，我一回头，王婆居然在冲我笑。事后我寻遍了文人雅士，我问他们，我怎么才能把我的面子和上海的面子全部找回来？我怎么才能把 money 从 new 变成 old？ 所有人的答案出奇的一致，就是来找你，马佐日。 为什么现在姑娘去吃面？为什么不先带她来找我？ 从现在开始，为你马佐日马首是瞻，你得帮我这个忙。 怎么帮法？不成，这我不答应。王婆不该死啊！ 你说，你自己说，多少钱？你能说一个行？ 你亲戚，五六的亲妈，是我这辈子唯一的老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把我这唯一的老师当成了我的亲妈。我把自己当成他的亲儿子，可是你不尊重我，你求我办事儿，你连个您字儿都不说。你刚才说了15个你字儿。 马先生，实不相瞒，那件事之后我是落下病根了，我不太敢花钱了，这些钱全砸在手里，我得花呀。 多少钱呢？ 够买半个上海。马先生，这些钱您得帮我花出去，但就一条，得花得体面，让我看着像一个 old money， 让葛氏李尼小姐佩服，让她回到上海亲自跟我道歉。到那个时候，您想要多少钱，您自个儿让。 武七少爷，武七少爷，我什么时候得罪过你？你非得剜我心里的疮疙瘩？我单分上点心，他也不至于亡在我的手里。 谁亡了？ 别瞒他，到该说出来的时候。 小妹，大清王国不全怪你， 就怪我。就下雪那天，老佛爷给我叫去，一进门就给我按在炕头上说，小马，都说你有主意，你给我出出主意，现在咱们该怎么办？我说呀，人头咱们留着，人头后边这辫子绞喽。老佛爷说，你给我说清楚什么意思。 我说很简单呐、啊，从明天开始，全国男的，变得全角了。老佛爷看了我半天，你接着说。我说这不就是为了警示世界吗？让他们知道咱们有一颗往前走的心呢、啊，小道理啊。老佛爷一听，指着我说：“小子，都说咱娘俩对脾气，还真是。你赶紧现在给我出去，马上把这事给我办了。我随后颁旨，朝廷支持你。”我高兴啊，嗖嗖嗖，我这一溜小跑我就出了紫禁城。呵，这大雪下来，可是我浑身冒汗，喝点酒，两坛子酒喝进去了。等我醒过来，民国了， 那辫子不也都绞了吗？ 人逼着绞的，跟自个儿主动绞的，那是一回事儿吗？所以说呀，咱俩互为因果。怎么说呢？我但分不喝这点酒，辫子绞了，辫子绞了，大清也不会这么快就亡。大清不这么快亡，你爸爸也不至于这么快就当上大帅。哎，也算是一段尘缘吧。 您是打算要帮我？ 小的给整白乌克拉萨虎爵想都统世袭总领兼云机卫嘎图灰达拉哈多罗贝勒请安了。 好久没见，就哎呀，乌伦乔， 那是闹乌了个呀。 Sops， 叫你起来。 Sops， 有朝一日啊，我或许碰到麻烦得求到您。但我希望我永远碰不到这麻烦。在我求到您之前，我和向警官把您这点银子从 new 变成 old。 这事像是洗钱呢，我怎么觉着 是洗钱呢？我没说明白吗？ 说明白了。 我用糟蹋我爸军费来维护太平反对战争这事儿不好吗？ 若是这等情操，咱们是同一境界。 钱花完了，境界会更高。 收来。 哦，不客气啊。 慢坐，回头我找你。这么多钱怎么花呀？ 一个字，花。 Shanghai, city of adventure, the Paris of the Far East, and now host to the modern ages most of the... 好了，听完这一段 To be or not to be 啊，这个带着浓郁的姜文个性的北京风味的西洋景、 嘿呦、 很有意思 说的啊， 哎，把这个五七这个应该是向他来求助的啊，这样一个军阀的儿子，反正搞了这神魂颠倒、啊， 你说了半天啊，这一步之遥，这看过的朋友还都是在那个上海那个味道里面的，突然之间一说，其实它里面有更多的，其实它浓烈的是姜文带出的北方的东西， 是， 但是它一夹杂在里面，你就回去觉得、哎、这五味杂陈， 对。所以你看姜文导演的这个风格呢，你会发现在他身上有很西洋的、也有很中国的 传统的、 在中国当中呢，你又会发现就是既有北京的又有上海的，就是很典型的各种味道的一种混杂。 哎呦，他没把寻枪里边那个贵州带来就算好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部电影。如果说一步之遥是让大家有点看不懂的话，哈哈，那这部电影就越发的看不懂。 哎啊，这是一场梦。 哎，这个叫太阳照常升起呀、啊。我们听的这一段呢，我也是这个非常精心的选择了这一段。首先这一段呢是我没太看明白的啊， 嘿， 但是从这个电影的意象上呢，还是为什么叫精心选择呢？这个讲的啊，跟邪不压正当中的某一种意象有关联、 啊， 就是很多人说的，这是姜文颇为偏爱的一种重要的意象，就指的是屋顶。 好、 邪不压正当中有屋顶是吧、你要是没有屋顶，你也看不见彭于晏的跑酷是吧、然后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当中，那个屋顶爬烟囱， 没错 是吧？那烟囱 是一个意象， 现在还有呢。 对 啊，在太阳照常升起当中、也有一段要往上面爬的戏，我们来听一听。 你妈又上树了，不是这棵，村口那棵。 说，我从这儿往下一跳，能不能从那棵树底下再钻出来？ 妈， 有海就能，哪怕喝井也行。井边站这傻子，盯着井里念叨：“十三，十三。”树上的疯子看见了，跳下来问他：“你念叨什么呢，傻子？”傻子白了他一眼，接着说：“十三，十三。”疯子纳闷的朝井里一看，傻子一抬脚，扑通，疯子就掉了进去。傻子接着说：“呵呵，十四，十四。”这故事叫啥名字？ 叫树上的疯子。 对了，夏树。 其实我没听过这故事。 现在你听过了。 那为啥想这故事啊？ 怕你在树上害怕。 妈，又怎么了？ 没怎么，走。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好，刚刚又回顾了一段来自电影《太阳照常升起》的片段。 哎，这是跟屋顶有关是吧？ 嗯， 突然想到了，还得补充一句，当时看完电影，看完《邪不压正》之后，就有一下的感慨啊，我说这个姜文导演啊，其实当年啊，受到一部电影的影响特别的深啊。 嗯、 哪部电影呢？叫《小兵张嘎》。 哦，是吗？ 在《小兵张嘎》里边那个长镜头是屋顶吗？ 啊， 后来跟同事一讲，同事说不对，那个是河北的屋顶，不是北平的屋顶。 好吧啊，今天回顾了姜文导演的电影，当然我们这个时间也有限哈、啊，我们的理解能力也比较有限。 嗯， 姜文导演的电影呢，层次丰富啊，内涵也比较这个层面也很多啊，每个人呢可能都能够从中读出属于自己喜欢的那个部分。 嗯，我觉得这样也是好事啊，大家共同来解读，可能能更好的去理解更丰富的内涵。 嗯，有人说看姜文的电影好像是喝了一杯浓浓的烈酒啊，也有人说呢，看姜文的电影好像挨了一记化骨绵掌啊，不知道是否好看，大家都不能确定，但是能肯定的就是还想再看一遍啊。好了，这个周末您是否还选择看邪不压正呢？我们周一的时候直播节目，您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那今天咱们四点有戏就到这儿了，我是赵亮， 我是张芬，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周一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富贵吉祥酒，是出厂价呢1588啊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富贵吉祥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的挺顺利的啊，